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官员6月8号前往平壤市顺安区朝中友谊翟安合作农场进行了友谊劳动，他们把支援物资交给农场。